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、崔泰福同志、金平海同志、吴秀勇同志等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干部12号访问太阳节庆祝活动代表宿舍，表示祝贺他们。